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嫂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Hello， 大家好。 对，我们延续上一集呢，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说什么加害者啦，什么受害者啦，然后还有什么拯救者。对，其实这个在学理上面有一个非常专有的名词。这个专有的名词呢，通常不是由我来讲，这就叫可恩老师来讲。 可恶可恶，卡普曼戏剧三角。OK， 对，卡普曼戏。我们 说实话，这名字很难记耶， 好难记哦，什么卡什么什么。 因为我怎么记都只记得戏剧三角，因为我以前戏剧社的，所以这戏剧三角我在高中听过一次，可是我永远不记得它的名词是什么。 哦，你在卡普曼。 他常常记错人名，前面明明是卡普曼，我有时候会讲成欧普拉。 我在想着什么卡普空那个电动的那个公司。 所以你看我们的经验值不同，会讲出不同的名字。 我还特地上网查说，哦对啦，这叫卡普曼戏剧三角啦。对啦， 对，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看的戏啊，不管是好莱坞啊、童话啊、生活里的关系，其实都是很容易用这三个角色演给你看的。 对， 比如说白雪公主。 哦， 这个戏剧三角，来，请问谁是加害者？ 加害者通常都是坏皇后， 对嘛？坏皇后，谁是受害者？ 白雪公主。 对，那谁是拯救者呢？ 小矮人哦，或者是白马王子咯。 白马王子，因为小矮人吻他不会行啊，要白马王子。 可是小矮人去收养他，也算是啊，半个好不好？比较矮， 半个 算 半个， 半个。 所以其实所有故事的原型都有这三个角色。 对， 而我们日常生活里也常常用这三个角色在处理我们的关系。 哦，就是 像我们上一次那一集在讲勒索跟被勒索， 对， 就很容易有一个变成加害者，一个又有受害者， 嗯， 然后有一些鸡婆的人就跳出来想要当拯救者，就让这个关系变成一坨浆糊。 这种事情常发生， 是不是？ 是。 所以戏剧三角它其实在很多的原型心理学的谈原型的时候会出现。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学理放进来啊？我想问大家，就是你的生活里有没有演很大？就这三个角色，你是不是常常在演啊？ 演完之后才觉得说，哦，我哪一下可怜啊。 对，然后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哦，这三个角色，请问你常常演哪一个角色？ 我听过一个故事，真的超级精彩的，嗯，就是真的是忠实的呈现这个戏剧上的一个效果。我一个阿姨跟她跟姨丈就离婚了，儿子就跟妈妈了， 嗯， 然后女儿呢，女儿就一直不跟妈妈走，因为爸爸那边的人都一直说你妈这个人怎样怎样，就一直灌输那个思想说他妈妈是个不好的人， 嗯， 所以呢，所以他就一直跟着爸爸，但是爸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是会打他，然后就是会就是过的生活并不是那么 OK， 嗯嗯， 这小女生长大之后就交了一个男朋友， 嗯， 然后这个男朋友呢就很想把这个女生要拯救出来， 嗯， 然后就是要带她离开这个家，因为他知道他爸爸不是什么好东西， 嗯， 但是这个女生呢又觉得自己要拯救爸爸，因为这个爸爸他也觉得爸爸很可怜，然后就一直待在这个家里，就有一天这个男生真的就是被逼急了，他就真的去拿了一把宝剑哦，冲到他们家就拿着宝剑指着他爸，然后就把这个女生带走了。因为前面讲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拿着宝剑真的就冲进去他家，就把这个女生从他爸身边就带走了。带走之后反而这个女生过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至少是很幸福快乐的， 嗯， 对。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个里面就有加害者、什么受害者跟拯救者，对，这三个角色其实同时在这个剧情里面出现。 对，你刚才讲的那个实际个案的那个女儿， 嗯， 她其实好多角色， 好多角色啊，她是个受害者， 她是个受害者， 对， 第一件事情她一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 对，后来变拯救者， 然后他跟他爸爸同时把他的妈妈变成加害者， 他自己也对他妈也是个加害者，他妈妈觉得很难过。 但是以他们父女俩这一个角度来看，加害的一定是妈妈，就是一定是你这么不好， 啊， 所以我们才会这么不好。这个故事里的爸爸跟女儿一定都有受害者情节，可是女儿再看到爸爸就觉得爸爸你好可怜哦，我同时也想成为一个拯救者。那这些关系 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不是要你去扮演这三个角色，不不不，刚好就是希望你看懂了这三个角色之后跳出这个戏剧三角，不要再演了。因为无论你是扮演加害者、受害者还是拯救者， 你都不是你自己，现在那个场景里了，你好像需要透过那个场景那个角色才能证明你有价值，都不好。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愤怒的青春的那个时候，我也是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受害者的情节，我觉得我的人生都是因为被你们遗弃了，所以我才这么辛苦，所以我要更努力。我是底层里那个愤怒是来自于我觉得我是受害者，只是我表现的形式就是更争气更努力。但为什么我会一直愤怒？因为你一层一层播下去，你就知道我觉得我是受害者。然后再播深一点，哎，一个会有受害者情节的人，其实内心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被爱，不值得被爱。 是啊，哎，可是啊，像你这样的例子，是因为你往好的地方发展啊。那会不会有时候就是回过头来，反而是安慰自己说，哦，那还好，之前发生过这件事，让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刚才说的所谓我往好的地方发展，但是因为你用结果回推啊。可是如果以我当事人来讲，我并不觉得这过程里往好的发展我是舒服的，我是快乐的，我一样是不舒服跟不快乐的。 是啊，但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结果来看你会觉得说，哦，你看还好你当初是这样的家庭，然后你很争气，然后你做到这个结果。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你知道，对于那个如果这个故事是另外的小孩，他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资源或者外人的帮助，他其实也没有选项，欸，他只能一直愤怒，啊，那个受害者的情节也许会让他早婚早恋，重复一次受害者情节。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今天我们聊这个主题不是要你去扮演任何角色，尤其我觉得我们的东方社会里很喜欢当受害者，也很喜欢当拯救者，始终都不承认其实你常常在当加害者。事实上你可能表面上当了受害者，可是也许一开始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加害者的行为，是可能的哦。所以我们才说这三个戏剧 三角其实在你的生活里你常常都在做， 而且乐此不疲啊，很爱演啊。 对，尤其啊，我们举延续上一题，上一题，如果我是一个会情绪勒索别人的人，我是加害者吧？ 是啊。 可是我对外都演什么？我是受害者，我的小孩都很不孝顺，我老公都不爱我。可是明明你是加害者，你用情绪在勒索别人，然后你扮演出你是受害者，然后你会希望外面的人当你的拯救者。最倒霉的是谁？实际的那些受害者。对，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戏剧三角啊，其实重点不是要跟大家讲学理，重点就是为什么会有心理学告诉我们这个戏剧三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小心都会有这个心理防卫机制出来想要保护自己，这三个角色都是你的面具，用来保护你自己。不管你是施或受或是拯救的人，其实你都有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 我想加害者跟受害者你应该比较容易懂保护机制是什么意思吧。 是啊。 对，那拯救者的保护机制哪里来的？ 拯救者会比较难理解。 你可以这样想，我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应承在婚姻里非常不美满，然后我很想拯救他，这很多小三会演的角色，欸， 对。 对不对？ 是啊是啊是 是啊。 请问小三演的这个拯救者里面是什么？我在保护什么？我在保护我那个心里要爱的那个需求。但我透过我是拯救他，我好像母爱大爆发，其实没有，是我需要。 就是用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要保护这个人。 对。 所 以你看，无论是加害的施与别人或受的人，你都比较容易懂他内在有要保护的东西。其实拯救者也是，而且我们很多英雄美人的故事啊，或者就是你有一个强大的超人妈妈啊，其实你都会看到那个拯救者的角色都是那一个人内在其实想要被拯救，他想要被爱，他想要你看见他，所以他要扮演那个拯救者。 其实这个角色也一直在轮替啦，比如说我今天拯救了这个人之后，然后我就心里就会有期望说你也要爱我。 对， 对，然后就可能就变成说加害者，我就一直给他压力，一直给他情绪勒索、嗯、然后当他就觉得说哇你这样给我压力很大我离开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说哦我好可怜哦，为什么这样付出你都没有得到应该得的收获，我又变受害者、嗯、 在电视上演的、啊、那种婚姻或者关系里不断的会有第三者，为什么好像轮回一样、嗯